988米兰 FM 93.3，我是陈锡安。 咁讲到布娃娃，你肯定听过，甚至系睇过呢个真实故事。Annabelle 呢个系一个真实故事。到而家 ，Annabelle 呢个布娃娃依然放喺 Edward 同 Lauren 嘅华伦灵异博物馆嘅一个特制玻璃柜入边。究竟当年发生咗咩事呢？1970年，唐娜的妈妈在一间玩具店买了一个布娃娃送给唐娜做生日礼物。当时唐娜已经是一名护士，和另一名护士室友 Angie 同住在一间公寓。初时两个人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，但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发觉这个布娃娃一直在移动。唐娜出门前就会将这个布娃娃放在梳化上面，但是放工回到家，唐娜和 Angie 就会发现个布娃娃已经移动到睡房的床上面。而 Angie 的男朋友就很讨厌这个布娃娃，认为他已经被恶灵附体。布娃娃开始变得越来越怪异。唐娜在屋企发现很多用羊皮纸写着救我的字条。最诡异的是，唐娜屋企根本就冇羊皮纸。有一晚，唐娜翻到屋企，发现个布娃娃身上竟然有血迹。唐娜决定揾灵媒嚟调查啦。结果系曾经有个叫 Annabelle 嘅小女孩死喺呢间公寓，而呢个小女孩就依附喺个布娃娃度。Annabelle 只是想继续和唐娜及 Angie 生活，并无恶意。善良的唐娜就决定将 Annabelle 留在身边。这个时候，噩梦亦都开始。Angie 的男朋友在公寓过夜，都会梦到 Annabelle 爬上自己的身上，然后捏住她喉咙。她被吓醒，感到非常的不安和恐惧。有一天，她打算和 Angie 出街，当她们准备出门的时候，竟然听到有怪声。Angie 的男朋友以为有贼入屋，他们静鸡鸡地走到唐娜的房，打开房门，没发现到有人，只是见到 Annabelle 在房的角落。Angie 的男朋友走近 Annabelle 之际，突然感到心口剧痛，他心口有道爪痕撕开心口的皮肉。他知道是 Annabelle 做的。唐娜知道事态严重，担心会有人受到伤害，就到圣公会寻求协助。公会就请 Edward 和 Lauren 来帮忙。Lauren 很快得出结论，是有一股恶灵之气附身在布娃娃。因为布娃娃不具备人的特点，所以最终目的还是要抢夺真正的肉身，而唐娜才是 Annabelle 的目标。 Edward 找神父在公寓做了驱魔仪式之后，就将 Annabelle 带走。他们没有选择行高速公路，是因为担心恶灵会附体在往来的大货柜车而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，所以他们选择行细路。但是怪事依然发生。 Edward 的车不受控制，刹车掣失灵，差少少就发生交通意外。 Edward 即刻就用圣水洒在 Annabelle 身上，一切又平静回来。Edward 和 Lauren 将 Annabelle 带回自己的屋企的工作室。Edward 将 Annabelle 放在书台上， Annabelle 竟然轻轻飘起嚟，前后发生几次之后才停止。几个星期之后， Annabelle 再度出现在不同的角落，似乎是想逃离 Edward 和 Lauren 的屋企。有一天，有一位神父来到，对着 Annabelle 命令他：你只是一个布娃娃，不可以伤害人。结果这个神父在回屋企的途中就发生了车祸，好彩最后都保住条命。 Edward 和 Lauren 决定将 Annabelle 锁在一个特制的玻璃柜里面，而且一直看护着她。直到现在， Annabelle 依然静静地在个玻璃柜里，而 Edward 和 Lauren 的工作室亦演变成今天的华伦灵异博物馆。曾经有到访过的游客透露，在玻璃柜里面的 Annabelle 好像是没有动，但是就感觉到视线一直跟着自己，每次望着 Annabelle 都会觉得毛管动。博物馆的员工都会定时定候放些糖果入去玻璃柜，希望 Annabelle 不要搞事。过后亦都会见到开了的糖果包装纸是 Annabelle 的脚下。曾经有游客对着 Annabelle 作出一些不尊敬的动作，过后都会离奇死亡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神父去到灵异博物馆度祈祷，希望 Annabelle 不要再害人。 Annabelle 已经被困在玻璃柜几十年，但是一直有传闻说他曾经逃离过，虽然最后都被证实是假消息，但是 Annabelle 会不会有同某些未知的力量联系住，等待一日可以重见天日？ 988坚持好音乐，好内容，你好，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。